求原谅我，令你无比苦痛的当初。明白我吗？原谅我吗？长夜似取笑，万分消沉才哭的我，如何能返从前和你倾心爱过？不忍伤你，遗忘曾任性闯祸。谁明白我？谁明白我？谁明白我为你情深偏赞的悲歌？旋律痛楚，文字痛楚，撩动我伤处，没知音人燕子得我。谁能改写从前，从头又相处过？遗忘不知，遗忘失意，风里躺我，仍想再共你返回从前，如诗凄美。请不必回忆，如没你那些昨日。如今我奉上痴缠时辰，全心等你。让我的歌，让我的诗谱上趣味。心里这道裂痕，当天伤透你，一颗真心失去路行，痛得想过死。此刻的你有着别人，新的一个你，天真的我只有静悄退避。可惜心里这道裂痕，当天伤透你，一颗真心失去路向，痛得想过死。此刻的你有着别人，新的一个你，天真的我哭了，但也退